就黎明于水火，论三国手游，当有史诗之战场，激变之智谋，无双之动作，握百万雄兵，战天下群雄，即时操控三国动作手游，义薄云天关云长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意涵。这次能够成为九鹰代言人，真的非常开心。九鹰游戏里面，不管从画面、操作、打斗特技，还有轻功飞起来的感觉，都超级棒的。而且游戏里面的门派也都是大家所熟悉的，相信大家一定会和我一样喜欢上这款游戏。九鹰手游今日正式上线，和我一起闯荡江湖吧！九鹰真经，这是你的招。 一会儿我兄弟来斗，你去不了斗着走。 兄弟，谁没几百个兄弟啊？ 激爽国战，痛快 PK， 平民国战动作手游《天子》，越战轻点着。 就凭你们那几个人啊， 兄弟们给我上！ 激爽国战，痛快 PK， 平民国战动作手游天子， 约战挺低调。 这是我渴望已久的战斗，这是我要的痛快爆发，这是我的自由无限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和我一起为所欲为， 无限制全球动作手游《太极熊猫二》， 蜗牛为梦想而生， 第88集。慈禧太后虽然一再要求不得向外露半点风声，但是这世上啊，没有不透风的墙。第二天京城里就广泛流传昨天夜里皇上曾经出逃的消息，并且描绘得有声有色，说这是天神下凡。而这一消息啊，也是传到了大刀王罗的耳中，这使他很吃惊。谁敢吃的豹子胆，居然跑到紫禁城去大救皇上了。不过在吃惊的同时，他又不得不佩服那个飞天蝙蝠，同时也为自己惭愧。自己曾经答应过谭嗣同，可现在还是没有消息。这越想呢，越是令大刀王五感到无地自容。他立即召来他的一个徒弟，名叫何明聪。此人虽然说武功不高，但是鬼点子特别多，得到大刀王五的信任。明聪，你得给我想想办法，将皇上救出来，咱不能对不起你谭大叔啊。师父，你老人家没有发疯吧？现在风头正紧，你怎么能这时候出去救人呢？即使要救，也得等到风声小了再去啊。那什么时候才能小啊？师父，这事不能急，我们得好好商议一下，想出个万全之策来，然后才能行动啊。大道王五表示赞同，然后点了点头，然后他问向何明聪：怎么个全面法？师父，我想我们如果能在太监中找到一个内应，然后在侍卫中找到一个内应，咱们半夜就可以用船将皇上渡到宝月楼那边，那是皇城根啊，然后在皇上从那个地方弄出来，暂时找一个地方将皇上藏起来，等到风声小了之后，再将皇上乔装打扮送出京。师父，你看这怎么样？ 啊，这个主意不错，但是到哪儿去找这个内应呢？ 何明聪挠了挠头说： 我原来开茶馆的时候认识宫内的一个叫苏拉，就不知道他守不守夜，如果他守夜咱们就好办了。我什么时候择个时间去询问，至于说侍卫嘛，我表弟倒是认识几个，这样我得去问问我表弟。好，这两天你就打听这事儿。 哎，不过师傅，你得给我点银子才行啊。是，没银子难办事啊。 没问题，不够了到我这儿来拿，只要能完成你谭大叔交给我们的任务就行。说完大刀王五就递过去一张10000两的银票。大刀王五在家闲等了2天，心里很是焦急。等到3天的时候，何明聪终于向他来报告情况了。 师傅，您的10000两银子没有白花。 何明聪一走进来就兴高采烈地对大刀王五说着。 别给我卖关子，你知道师傅最不爱听。 哎，师傅， 这哪是给你卖关子，这是在给你报喜事儿。何明聪说着就靠近王五的耳边说着， 师傅，他们都答应帮忙，原来他们二人啊都很同情皇上，也有心来搭救皇上，但是啊没有办法，我现在啊就给他们一提起，他们便满口答应了。 师傅，你看这难道不是好事吗？ 他们不是在骗咱们吧？ 哎，师傅放心， 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办的事吗？我当初啊也有些不信，但是看他们二人慷慨激昂的样子，我才相信他们是真心的。 只是自从那天晚上闹了之后，瀛台附近加强戒备，这侍卫和太监增多了，就凭他们俩能保证事情完全顺利吗？ 师傅，我也正想给你商量这事儿。 虽然从瀛台到宝玉楼就那么一小段，但是呢在众位侍卫与太监的把守下要通过也是相当困难，而且那是一段水路，要是一经发觉事情就非常难办了。 王五没有说话，他知道何明聪正在想办法。这个时候王五是从来不打扰他的。 师傅，你看我去弄一套侍卫服饰来让你穿上，然后你趁机混进去，找个时机将皇上弄上船到宝玉楼那边，我在那儿接应，你看怎么样？ 可以，只是我在里边怎样才能与那个太监和侍卫取得联系呢？ 师傅，这个不用担心，我呢已经跟他们商量好了，到我们行动那天晚上自然会有一条船放在通往瀛台的那座桥下，这是为了不让他们二人暴露才这样做的。然后等你将那几个守夜太监解决以后，驾着船就悄悄渡古河到宝月楼那儿，我在那儿接应你们。 好，就这样说定，你去弄一套服装来。 又是一个漆黑的夜里，这是本月来第二次如此黑的夜。前一次是在飞天蝙蝠到瀛台大闹的那天晚上，距今天已经有半个月了。不过上次那件事的阴影还没有在各位的心中抹去。李莲英最害怕这种夜，他并不是怕黑，而是怕再出那种事，他不好向老佛爷交代。他到慈禧太后那儿又看了看，见慈禧太后没有睡，就信步走了进去。 老佛爷，您怎么还不睡啊？ 我呀，睡不着。 磊英，你陪我聊会儿天儿吧，给我捶捶背，揉揉腿。今儿啊，都快给我累死了，也许是太累了吧，现在想睡也睡不着。 李莲英于是坐下来给慈禧太后捶背揉脚揉腿，一边与慈禧太后谈一些有趣的事儿给她解闷儿。直到慈禧太后困了，李莲英这才出了慈禧太后的寝宫。走出储秀宫，李莲英看了看外面的天空，没有星星，到处是漆黑一片，真的是伸手不见五指。只有周围值夜的太监来回走动的宫灯在闪耀，和远处打更的太监的灯光在发出淡淡的光。这样的夜不得不令李莲英心里有所顾忌，要是今天晚上再出事，那可怎么办呢？虽然他相信他派在皇帝身边的16位太监信心与认真，但是他却不能不怀疑周围侍卫的信心呢。于是他决定要去看一看。他随身叫了几个贴身太监，就朝着瀛台走去了。当他走到刘碑亭附近的时候，他听到水中有异样的声音，他立即命身边的太监停下，自己站在那儿仔细听了一下。啊，这回总算听清了，这是船在水中划水的声音。他又叫其他几个太监来听听，判断出这是划船的声音之后问道，是谁这么晚还在湖上划船？这时候划船声突然停止了，但是也没有人回答。不过这一声喊却惊动了四周的太监与侍卫，他们立即剑拔弩张分布在南海周围。是谁在划船？李莲又问了一句，但还是不见有回音。这时的李莲英意识到情况不妙啊，他立即派人到瀛台去看皇上是否还在。那太监很快在瀛台方向叫了起来， 大总管，皇上不见了。 果然又是皇上跑的，很明显皇上现在就在船上。又有人敢冒险前来搭救皇上，居然不顾自己性命，这令李莲英深深的痛恨。给我看住那条船，皇上就在船上，要是谁放走了皇上，我就唯他是问。李大总管传话，谁人敢不听啊？大家立即凑上前来，弓箭对准船只，等待着发射。但是他们又不敢发射，因为怕伤着皇帝。一时间瀛台四周灯火通明，将湖面也是照得如同白昼一样。这下子李莲英看清了，船上坐的人就是皇帝。皇帝前面坐着一个侍卫，正在奋力地向岸边划船。李莲英对着船上那人大声喊道，快放下皇帝，我饶你不死，否则后悔就来不及了。但是那个侍卫模样的人并不理他，他只顾划自己的船。等到了岸边，他首先将皇上送了岸，然后自己抽出刀来，来到光绪帝身边，就领着光绪帝往前走。那人的刀法很是厉害啊，灯光之下只见他将刀上下飞舞，舞弄得滴水不进。只听得不时有侍卫和太监的惨叫声划过长空，听起来 给人一种世界末日的感觉。 大道王五在前面开路，光绪帝在后面身不由己地跟着。不过他虽然有惊无险，因为虽然有一大批侍卫，太监拿着刀就在他身边，但是没有人敢砍下去。不过毕竟两拳难敌四掌，面对越来越多的侍卫与太监，王母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了。看来只有先放弃皇上，再图日后的计谋。王母大喊了一声，用刀砍伤了几名护卫，吓得太监与侍卫退了一两米。他趁此机会对光绪说： 皇上，是我无能，我得先走了，我日后再想办法救你。 王母说完又反身杀向了侍卫与太监，他用他的大刀开辟出一条血路，迅速来到墙边，然后一个纵跃越过城墙逃走了。光绪帝又一次被接回来，不过瀛台附近也留下了许多太监和侍卫的尸体。这次光绪帝被接回来以后，李莲英决定好好的惩罚他一下，但是他没有这个权利。不过他也有办法，他来到老佛爷身边说： 老佛爷，奴才看皇上老有人救他的原因在于他现在还是皇上，如果他现在不再是皇上，奴才认为一定不会再有人来救。 李莲英的话外音就是说，因为皇上现在还是皇上，人们将他劫出去以后还有用处，如果皇上一旦被废黜了，不再让他当皇上，也就是别人即使救出去也没有多大用处了，那么自然就不会有人来救了。慈禧太后当然理解李莲英的用意，而且她本人也早有这个想法，于是她说道： 莲英，你说得很对，明天我召军机大臣商量一下，叫他们拟出个法子来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，咱不能再让这儿不安宁下去了。 光绪帝自从这次被追回来以后，受到了李莲英更加残酷的虐待，吃的饭是下人吃的粗糠杂粮，而且比下人还惨，每次送的饭都是那么少量的，还没有下人的一半多，穿的衣服往往得不到及时的添补，衣服烂了得不到及时的更换，冬天来了还穿着秋天的衣服，夏天来了还穿着冬天的衣服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光绪帝后来自己也曾经试图着出逃过，但是都没有成功，而且每次被追回来后的待遇总会比没出逃前差很多，这些都是后话，咱们现在呢暂且不提。俗话说墙倒众人推，在光绪帝落井之际，李莲英又搬起能导致光绪帝于死地的大石头。慈禧太后听从李莲英的建议，打算废除光绪帝另立皇上，但此事事关重大，慈禧太后必须得征求一下臣下的意见。她首先想到了荣禄，荣禄这时候已经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身份入主军机，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由原军机大臣玉禄担任。不过慈禧太后曾经有懿旨，北洋海军仍然由荣禄节制，以玉禄为帮办，所以实际上此时的荣禄既掌着政权又握着兵权，权力相当大，而且他本人对慈禧太后也是相当的忠心，所以慈禧太后一旦有重大事情总会先找他商量。 荣禄啊， 我想将皇帝废掉，你看怎么样啊？ 老佛爷，奴才认为不妥，只恐现在换立皇上会引起混乱和外国人的干涉，望老佛爷明鉴。 一语中的这些话，虽然慈禧太后不愿意听，但她还是不得不听，她不得不承认，而且也不得不从她自身的利益出发考虑。如果一旦真如荣禄所言，换皇上引起外人的干涉，到时候恐怕自己就不好受了。荣禄知道慈禧太后对外人的态度也是非常看重，所以他首先拖出这样的话来，就是想看看慈禧太后的反应。现在见慈禧太后不说话，知道慈禧太后是有所顾忌了。既然如此，何不把近段的时间有关皇上的谣言也说给老佛爷听呢？ 回老佛爷，奴才在外面听到很多的谣言，有的说皇上病得快要不行了，迟早要换皇帝，有的说皇上敢杀老佛爷，肯定不久要被换掉，就连在上海的各国报刊也在说皇上要被老佛爷换，当今皇上坐不了几天，如果老佛爷你一旦将皇上废掉，奴才指控有些乱臣贼子会趁机作乱，而且外国公使也会趁机插手，那将来的局面就不好收拾了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，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，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，却成为猎人的目标，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，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总是睡不着，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，未来会怎样，究竟有谁会知道，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，我永远都找不到，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，想要飞呀飞，却飞也飞不高，我寻寻觅觅，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，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，飞呀飞，却飞也飞不高。